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20号分别同参加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就任仪式的乍得共和国总统、加蓬共和国总统、中非共和国总统、刚果共和国总统、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和马里共和国总统会晤，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金永南同志向各国家首脑郑重地转达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问候，他们嘱托金永南同志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他们说，热烈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另外，金永南同志19号和尼日尔共和国总统、布隆迪共和国第一副总统和莫桑比克共和国前任总统会见。